好，翻嚟第二节咯。咁第二节我哋讲啲军购消息啦，系嘛？ 系。 好啦，咁首先咧就讲下呢个空军啦。空军咧就我哋讲下呢个伊拉克，系嘛？ 好。 咁伊拉克呢个空军咧，好似我哋好少讲噶啦。 系啊。 因为咧伊拉克嘅空军，其实咧老实咧，由呢个萨达姆年代开始计咧，伊拉克咧个空军都唔系差。 以前我都好嘢噶，唔系噶廿一，唔系噶廿三，唔系噶廿五。 你数到个米格机都有啊？ 冇廿九啫，系嘛？廿九系嘛？ 有廿九， 有廿九，有廿九，即系米格齐晒。 击落噶。俾 F 15击落咗啊，系啊，所以其实有噶，咁但系咧最抵死地方就咩咧？就大家知咧，中东咧其实乜机都有噶嘛， 系， 但问题就嗰啲人嘅训练好唔精良， 系、哦， 所以同埋佢哋咧系衰到咧会戇咗落山，然之后自己走噶嘛， 系啊， 或者变节咯，飞咗去第人哋度咯，即系咧，所以其实系相当之靠唔住噶。咁嚟今日咧个主角就咁啊，就伊拉克，大家知咧伊拉克咧就经历生死嘅， 系 呢、這个国家咧，首先咧就以前个领导人就叫做萨达姆啦， 系， 咁曾经打输俾美国两次啦，然之后就换咗新政府啦。跟住咧，又俾呢个嘅伊斯兰打到死啊死啊啦，争啲死啦，试过打到。 系 咁咧，就总之咧，搞到而家咧，佢咧终于咧就要买啲新机啦。咁跟住买 系啦，俄式嘢要转翻做美式嘢喎。 系啊，因为始终佢个政府咧都叫做由美国人扶持上去噶嘛。 系啊。 好啦，咁依家咧佢买批机咧买咩咧？过瘾啦 ，T50。嗱，大家记住啊，呢、這个 T50 唔系咧苏五七旧底嗰个 T50。 系啊，上集都讲过呢届噶啦。 系啦，呢架咧就系韩国嗰部嘛， 系啊， 高级教练机嘛。 系， 其实咧喺呢个市场上面咧，如果讲高级教练机咧有三部。 之前系咪泰国买啊？话 泰国有， 泰国 买 T50 系咯， 啊，好记性啊，泰国买 T50 啦， 系咯， 菲律宾买啦， 系啊， 嗰、那个叫 FA50 啦， 系。 咁咧而家呢个咧佢都买 T50， 系。 咁咧嗱 T50 嘅好处系咩咧？嗱，第一佢唔太贵。 系， 即系可能讲紧咧，系讲紧1-2千万美金到啦。 系， 即系就算再贵都唔会贵得过咧，你个买嗰啲咧好劲嗰啲，例如话阵风啊、台风嗰啲啊，你唔会贵得过。咁咧，同埋咧呢啲国家最紧就系佢个空防呢个压力咧，又唔或者大得好紧要。 系， 即系咧成个国家咧，我讲紧可能有大概啊，4-5个中队，其实应该都够 handle 一个国家嘅空防。 几十部战机都够啦， 够噶啦，够用。同埋佢用呢个轻型战机， 系 最紧咧 T50 咧呢部高级教练机咧，其实佢一改咧就可以变成一个攻击机咧， 系 同埋一个嘅轻型嘅 战 斗机啦嘛。咁啊，好使好用噶。同埋咧个好处就系嚟紧咧，如果我再买美国嘅机啊， 系 话咁我不如买 F16 啦，我有钱啊， 系 咁有钱入 F16，咁啲人系咪要 train 噶嘛？ 系 咁 train 用咩 train 啊？ 全部翻呢部， 又用翻 T50 又 train 咯。 哦， 咁你唔使买美国啲 T38 噶，唔使噶。咁所以咧，相当傻噶。 T38 都 F5 改出嚟嘅啫。 系啊，但系其实呢啲 T38 其实问题好多噶。 我系好旧啦， 系啊，啲人成日闻氧气会死啦。 F5 你话 F5 几耐，佢又几耐啦？你冇几耐 啊？所以系好鬼搞笑。 嗱， 呢部 T50 咧，大家知啦，佢最背后咧，除咗韩国之外咧，即系有个叫做KAI 啊，南韩航天工业公司。 系 呢间嘢就梗系名不见经传啦，因为佢后面嗰个 partner 劲啊嘛。 系老佢老佢就系 Lockheed Martin 啊，又系 Lockheed Martin 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好滚啦。呢个咧听讲咧个合约咧就有24架嘅一买就，咁买24架咧，而家咧首先咧就会收咗6架，系啦，咁咧就之前又收咗啲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伊拉克呢个空军咧理论上咧如果依家咁样嘅话咧，佢个战斗力系唔差嘅。大家幻想下呢部嘢，因为我哋讲过呢个 T50 咧，呢个嗰个音速系去到1.5倍 嘅，系咯，点 系有战斗力噶，真系。咁同埋咧，你见佢咧挂弹咧，都可以挂到咧美国啲 AIM 啊嗰啲弹， 系啊，中晒啦，起码 完全挂到嘅。所以其实咧，就算佢炸啲即系一啲简单嘅炸弹啦，可能讲紧系 JDM 嗰啲啦，系嘛， 250公斤啲炸弹 ，JDM 仔咯， 系啊，够用噶啦。咁所以你调翻转谂啊，伊拉克嘅空即系个空防有边个敌人啊？第一个系伊朗， 系 伊朗一定系敌人。 系， 第二个咧就可能系库尔德， 系， 因为库尔德系啲民兵嚟噶嘛， 系， 咁库尔德又好大噶嘛， 系， 咁但系佢哋就应该冇乜空军力， 冇空军系，最多都系刺针防空嘅啫， 系啦，咁但系你飞到咁高，好难炸你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系好使好用嘅， 系， 以伊拉克军空军嚟讲算唔错，得啦，有啲网友问，但系伊拉克听讲入好多无人机嘅，嗰啲无人机佢中意入咩咧？大家知咧就系大陆嘅天下啦，呢、這个。就系、是、咧， 猜空。 你最中意嗰个 Rainbow Four 啊？ 呢个 Four 啊，猜空。 猜空 啊，未到识咋 ？CH4 啊，嚟紧出 CH5 啊， 系 啊，咁啊 CH6 咧，我哋就即管睇下几时出到 Rainbow Six 啊？ 咦，咁佢同美国佬咁 friend， 佢咪会将啲中国拥有啲技术又俾晒俾美国？ 唔要啦，美国啲咁鬼劲，系咪先？你话美国嗰 MQ9 鬼劲噶嘛 ？MQ9 MQ4 系咯， 死神啊嘛，咁啊死神都够抽啦。其实死神一定劲过晒啲 spec 咧，一定劲过晒大陆嗰啲机噶。 系 嗰啲咩翼龙、长龙乜嘢都劲过你。系，只系一个问题，就系、 就佢唔肯放啊。哦，就等于 F22 鬼唔知佢全球最劲咩？独步天下嗰个就系唔放啊嘛。 唔肯卖俾你。 系啦，咁所以就冇计嘅。咁所以大家咧要买咧，就唯有跟住买就买平靓正啦。因为无人机最紧要咩就唔系你劲啊，你平靓正。我跌咗唔心痛啊嘛。 系。 咁大陆啲一定跌咗唔心痛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有呢个问题。 咁佢大陆嗰啲用到咩武器咧？ 大陆嗰啲啊？ 系咯，无人机。 哦，当然我哋嘅制式就讲唔翻嗰啲 AIM 嗰啲嘢啦。 用翻，但佢用翻条火用唔到噶咯。 佢哋系类似噶。 类似 噶。类似，佢哋其实睇住美国嚟做噶咋。 系。 系啊，睇住美国嚟做。 就俾个火好。 嗱，个名我讲唔到俾大家听啊，即系佢哋啲名咧又系奇怪啲名嚟噶，霹雳啊，唔知乜嘢嗰啲噶嘛。 地狱火系好劲嘅，真系做到啊，类似。 类似啦，当然个精准度冇咁高咯。 空对地好难做。 难做，但系佢自由落体炸弹做多啲。 哦，嗰啲即系嗰啲好易做啫。 我相信咧，如果佢追到咧， 即系计翻炮滑线啫嗰啲。 嗱，你谂下个镜头冇做得咁靓啦。 系咯。 第二就是个制度有冇咁劲咧？ 追踪目标有冇啊？ 我谂问啊，我谂问啊，真系好问啊。 你用火嗰啲唔系红外线追踪或者镭射追踪咁简单噶。 系。 佢系 scan 到你，即系例如， 系 我认到你 level 呢个嘅人系目标。 系， 咁我头顶就会追住你会跌落去噶咯。 因为佢有个镜头睇噶嘛，啊、你机师仲可以遥控噶嘛。 系遥控，系啊， 系啊，我就觉得大陆未做到呢 part 噶，系啦，未做呢 part。所以咧，大家咧如果睇咧，之前系咪睇过《天空之眼》啊？ 系， 即系咧英国嗰套戏啊。 系啊 ，MQ 一嗰阵时用 紧。系啦，你放心，就算 MQ 一咧，大陆依家要追都唔易噶。 系 啦，咁啊真系好过 瘾。MQ 一就系个载弹量太细啫。 系啊，但系而家唔出啊嘛。 系， 即系尽量开始美军都唔用。 梗系做大啲啦。 你做啲 MQ 九啦 ，MQ 四嗰啲 MQ 四最大我 ，MQ 四最大，全球鹰啊嘛，系啊系啊 ，RQ 嘅时 间 ，OK 好。另外我哋讲紧德国同法国，喂，将你呢个咧就欧盟啊，欧盟咧大家知欧盟个重心咧有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同法国啦。嗱，大家有冇留意咧？德国以前咧就不嬲咧都系欧盟嘅大佬啦。 咩啊？德法死敌嚟嘅， 死敌还死敌啊！但系自从欧盟呢个概念出嚟之后咧，其实呢两个系个核心嚟噶嘛。 系啦， 英国佬咧就系掹边掹车边就扮大佬。 嗱，英国佬咧就表兄弟， 系 cousin。 法国佬同德国佬咧就系堂兄弟嚟嘅，亲啲嘅。 亲啲，应该亲啲。但系就都系叫 cousin 啦吓。咁但系理论上就应该系德国同法国系紧密好多。 咁好多， 因为第一嗱，首先个国土比较近啲啦， 黐住噶嘛， 黐住啦。第二个就系佢哋嘅利益比较一致啲啦，因为喺欧陆 都系大陆， 同埋佢哋最紧就系佢哋顶住呢个嘅俄罗斯嘛，顶住苏联， 因为有共同敌人啊嘛，而家 共同敌人啊嘛，仲有佢哋仲有多个共同敌人，而家就英国， 英国、 啊、死仔啊，玩呢个脱欧啊， 唔系 我哋讲数， 英国不嬲都系共同敌人嚟噶，其实。 啊，咁啊系， 咁啊，因为你唔系天主教啊， 唔系新教，或者 德国都系新教，都话你系统一唔到你嘅新教， 但都唔同嘅教， 都唔同嘅，系啊，你系圣公会，我系圣新教，我系路德教， 路德会 同嘅， 系唔同嘅。嗱，咁我哋讲翻啦，德国同法国咧，佢哋咧嚟紧咧会签呢个战机同埋战车咧联合研发， 系 好得意，佢哋咧嚟紧个战车咧就嗱，依家德国咪用豹二嘅， 系。 法国就头先我哋讲咗啦，个雷嗰个叫做咩 Leclerc 系嘛 ？Leclerc 系因为 Leclerc 想唔出啊。 我谂佢哋应该咧系将两个厂咧会唔会倾出一个新 一个新 project 应该会有个，因为 Leclerc 唔想出咧，因为佢本身佢原本谂住外销，但系结果冇人买。 我冇人买 系， 因为其实猪肉在前，炮二太劲啊嘛， 系啊， 系嘛， 系啊。 所以我谂咧就佢哋嗱，听讲吓，佢哋咧嗰个战车计划咧叫做 MGCS 啊，系啊，即系嚟紧咧，佢哋咧会同一啲其他 project 咧会合并， 即系好似以前 Eurofighter 咁咯。 系，咁啊合并咗， 系啦， 系啦。咁咧听讲咧，佢哋咧就会有唔同嘅系统咧会摆入去啦。 系， 即系嗰啲咩支援火力啊， 系， 嗰啲咩火箭弹啊，远程炮兵，即系呢啲全部都会。 会将两国嘅技术沟埋一齐。 系，咁咧 suppose 啦，就会有啲 joint venture 会走出嚟噶。 系啦。 咁咧就两个国家个防卫意向书咧，就暂时咧就写出嚟都话都系想系见到嘅一齐嘅。咁另外咧就除咗战车之外咧， 好历史性啊！ 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讲个战机都系佢哋研发六代战机嘛。 系。 咁咧大家就谂啦，如果咧德国同法国研一齐，即系话将阵风同台风沟埋。 诶，咁咪做翻嗰阵时想做嘅嘢。 将阵风同台风沟埋， 点解有阵风同台风之分？就因为一个想做揽载机，一个唔想做揽载机啊嘛。 系啦，同埋一个咧要一定要开发又可以装核弹， 系啊， 战术核弹，一个就话唔使， 系 啦。咁所以 因为美国佬帮我订，但系我法国佬我想自己订。 但系其实最深层次嘅矛盾咧，就系、是、法国我要做最大嗰个啊，即系、就是、法国话我的技术最先进， 我达叔啊嘛，达叔， 我系 number one， 我有达叔， 所以咧所有嘢咧，例如话。 有几多 percent 嘢喺法国做，系好多都法国做。跟住咧，其他国家心谂搞错啊，我哋有份俾钱噶，就益晒你国家啲国企系嘛，冇可能噶嘛。咁呢个就其中一个问题啦。好，另外咧，我哋讲荷兰空军。 系 嗱，荷兰咧嗱。老实嗱，荷兰咧，台湾人比较熟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 唔系荷兰 band check 啊， 香港就有一个叫荷兰叻噶嘛，即系好鬼荷兰叻噶嘛，咁咧要用英文讲先得噶，系嗰个唔可以用中文讲嘅。咁咧就荷兰咧，点解对台湾咁熟咧？因为咧，大家知道台湾嗰个潜艇啊， 系 啊，歼龙级啊， 系 其实就系来自荷兰噶嘛，咁、 哦、 历史有75年啊嘛， 哦、 即系一个老人。大家谂75岁嘅老人家咧，行路都已经唔话真系特别好啦。何况一个潜艇系咪？即系我成日谂咧，其实你入面咧翻工嘅时候，你都有死嘅觉悟啊。系嘛，随时有一日佢钉盖咁啊，你都要 钉。荷兰系咪有个德国 U 波嘅血统咧？唔知 荷兰系咪啊？ 可能有， 可能有啲嘅系嘛，即系继承咗少少咯。 系啊， 咁佢哋又好搞笑嘅。荷兰咧同埋意大利咧，就点解会走埋一齐咧？今次就系原来咧。荷兰就问呢个 Lockheed Martin 咧就订咗29架F-35， 哦系， 啲人就谂啦，如果 29架都唔少啊， 唔少噶， 咁少国家有29架真系唔少、 啊。Alex 好似听你话，真系你话荷兰有钱噶， 好有钱， 我听你讲过， 荷兰好有钱 嘅，系啊，你问我，我觉得佢就一般啦，应该，同埋其实荷兰嗰个空防有冇咁嘅必要咧？ 冇乜必要嘅， 其实佢冇乜噶，因为嗱，你问荷兰佢最近嘅敌人系咩呢？又系俄罗斯啦， 俄罗斯啫嘛。 佢隔篱系咩国家？隔篱比利时咯， 比利时德国咯。 啊，比利时欧洲首都嚟噶嘛， 系咯，德国。 理论上应该比利时咩飞重过你啦。 啊，唔会，佢都系 隔篱德国。 德国系啊， 德国唔会搞你啦，系咪先？ 再南啲系法国。 南啲法国都唔会搞你嘅，英国又会搞你嘅。 又唔会好似以前咁啊，西班牙佬同埋呢个法国佬喺度斗啦。 系啦，你又会夹住中间， 夹住我中间啦， 又冇中间问题， 冇中间问题啦，以前中间问题啫， 中国战争， 即系德书嘅字啊嘛，德书嘅字就系以前搞新教徒咁解啊嘛，仲有第一个字德书就系个神嘅德书啦，跟住之后荷兰就叫德书啦，而家就叫做， 同埋最紧就系维京人，而家又会搞你嘛。 佢都维京人嘅一部分 嚟，佢都维京人一部分，但有维京血统噶， 佢有少血统嘅。 O K， 咁所以其实咧，对佢嚟讲，空防咧，佢即系嗰位就系冇乜紧要咯，鸡肋咁咯。但系佢买29架，冇理啦吓，总之佢有钱换。咁同埋 F-35 系时尚嚟噶嘛，冇理由你有我冇噶嘛。好啦，咁咧一个买29架啦，最关键咩咧？嗱，啲人咧全世界都谂，其实如果你买29架，喺边度交机啊？一定美国交机噶啦，一定美国交噶嘛。但佢贵喎，今次咧唔系噶，今次系意大利帮佢砌噶。 系。 嗱，啲人就開始講啦。其實美國個 F-35 全世界有咩國家可以有份砌咧？其實原來係唔多嘅。 日本 係一個啦， 係 意大利係一個。 日本係成全民好似話自己砌仲貴過買本身嘅 喎。哦，佢砌要2億嘛， 係咯， 佢砌要2億美金一架嘛， 係咯。 但係如果佢自己入貨咧，大概1.2至1.4億一架嘛。 但係問題就係可能根本就做唔切俾你。 同埋佢覺得咧，佢自己組裝咗咧，有機會偷雞偷到啊！偷到少少雞啊！咁佢又覺得偷到少少雞，同埋最緊要佢要養入面啲人啊！佢要養咧日本國內咧嗰個軍工入面啲人啊！即係你如果可以養到，例如30或者川崎，即係呢啲你要養。 係，不過日本咁有錢，幾千萬美金唔係咩數目嘅。 咁啊係，咁啊佢哋都係出債券啫，話點啲人民買單嘅，神買嘅，冇所謂嘅。咁佢哋因為冇嘢買㗎嘛。 日本政府冇钱啦，日本人都有钱。 我有钱，即系等于即系，唉，唔讲啦，嗰啲废话都系。好啦，咁讲翻啦，嗱，咁意大利咧，空军同海军啊，其实基本上咧已经做咗好多架 F-30啦，所以咧大家唔声咧，你唔觉噶，就咧、是、Lockheed Martin 咧喺美国咧就已经讲紧咧嚟紧可以做150架定160架啊嘛， 系 好劲啊嘛，但原来意大利都做得好凶狠啊噶，咁所以咧听讲咧依家买咧就首先咧啲人就计咧就意大利交货足唔足咧或者准唔准时咧。暂时睇个进度系唔差嘅， 系 OK 嘅。咁咧，荷兰咧，原来咧同咧 Lockheed Martin 系订咗37架，即 系 原来都唔系29架咁简单。咁咧就其中29架喺荷咧喺意大利嗰度做。咁如果意大利做飞过嚟，就应该快咯， 好快啫， 系嘛，好快好近啫嘛， 2-3钟头乜都飞到啦。 系啊，所以系几正嘅。 系啊， 好啦，跟住下一单就要讲咧，就呢个比利时。嗱，大家知道比利時，我哋頭先咪講咗，比利時咧，其實咧佢個特點咧在於佢雖然小國啫，但係而家係歐洲首都嚟噶嘛，咁所以咧， 布魯塞爾，布魯塞爾歐洲議會啊嘛， 佢嗰個總部 英文 啊， 點讀英文 ？Brussels 啊 ，Brussels 啊， 係啊 ，Brussels。 咁比利時中英文點讀啊 ？Belgium 啊 ，Belgium 啊，係啊 ，Belgium 啊， 好難讀嘅個字。 我都可以嘅，嗱，咁咧 你英文好嘛？我有啲讀者或者我英文好噶 嘛？唔係 OK 嘅，我哋呢度講緊軍事節目啦。咁咧就比利時空軍啊，咁咧佢哋咧就主要咧係 F-16A、F-16B 噶嘛。 咁咧，听讲咧，佢哋而家咧就即系佢哋个首相啊，佢哋个首相好似系换咗人系嘛，即系换咗个靓仔啲嘅人。咁近排都兴靓仔啦，当然。 啊，最靓仔都奥地利嗰、那个 系嘛？ 奥地利嗰个， 虽然我觉得加拿大嗰都 OK 啊。 加拿大一个似教书啊， 斯文啊仔， 斯文啊仔， 系嘛？官仔骨骨， 官仔骨骨， 哇，真系型。 但奥地利嗰个就真系似出嚟 战斗家， 出嚟出嚟玩战斗家嚟 打啊，打嗰啲系嘛？ 沟女嘅战斗家 唔系，即系讲真系只抽能嗰啲战斗家系嘛？嗱，讲翻嗱，比利时咧嗰个总理佢话咁系啊，佢话咧决定咗啊，即系咧依家情况咧就系嚟紧咧要检讨个计划，嚟紧佢就谂就系会唔会将呢个 F16 啊延售？啊，听讲咧就唔延售啊嘛，咁如果唔延售就喺度谂啦，咦，咁应该嚟紧会买机啦， 系我肯定会买机咯，买咗新机之后肯定 F16 去卖咯。 喂，如果买 F16 咧，有啲国家要噶， 梗要啦， 哇，抢啊， 抢啊， 抢啊，嗱，有咩国家抢啊？就系、是、啲九等穷国抢， 冇九等嘅，七等都要嘅、 啊，七等都要。嗱，首先我哋即刻谂到边啲嘅，嗱 ， 例如北约，唔系一定唔会益咁远嘅，益个北约先， 系 嗱，因为咧其实 东欧， 因为咧你知比利时系北约噶嘛，先益个北约。嗱，北约有边啲边缘国家冇嘅？ 东欧， 例如波兰啊， 波兰啊， 嗱，波兰有喺数嗰度， 嗰啲啊嘛， 波罗的海咯， 系咯， 嗰三个国家咯， 够嘛，分嘅兵都分唔到我， 保加利亚嗰扎咯。系啊，即系总之系喺美国嘅北约前线嗰个国家，一定系最先有的。 之前用紧米格29嗰啲， 系啦，嗰啲全部转晒 F16，咁就搞掂。咁你咪成个北约咪可以更新晒啦，系嘛？就唔会再有嗰啲米格机走上去帮北约嗰啲空军雷察喺度做嘢，几 时跌落嚟？ 系啊，相当恐怖嗰啲。咁咧就嗱，依家咧就听讲有两个 option 话，一个 option 咧就买呢个嘅阵风。 系 一个咧就将 F16 咧就改装就变 F16V。 哦， 系啦，咁咧你话边个吸引啲咧？ 其实两个都好吸引， 两个都吸引我。 系啊， 首先咧，大家知道阵风咧就真系好嘢嚟噶。咁你话佢部机咧，啲人话仅次于 F22 嘛？因为点解咧？因为传统上呢个比利时人都系亲法噶嘛。 哦，佢哋讲法文噶系咪？一 part 讲法文， 因为比利时都系高卢人嚟噶嘛。 哦，都系高卢人一族， 系高卢族嚟噶嘛。 但系后来就唔知点解拆咗两家， 系拆咗两家系啦。 系，我就系血统上同情感上，佢哋对法国人有感情嘅。 系啦系啦， 我就知咧喺比利时你讲法文系 work 嘅。系啊，因为高卢人系入边最好打嘅就系比利时人咯，即系凯撒入侵呢个高卢嘅时候。 系、 哦、啊 ，OK。但系咧，佢最笋嘅地方就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应该唔会买阵风嘅。 系， 因为首先咧，如果你买阵风咧，你咧依家嚟紧呢架呢全部啲 F16咧，就系、是、要报销嘅。咁、 哦、 当然唔系报销啦，即系你买咯， 系买。 咁你要卖俾头先嗰啲。 仲要训练过啊嘛，紧要。 系啦， 虽然你识讲法文啫。 系啦，个 menu 要由头写噶嘛。 系啊。 同埋咧，嗰啲飞官要由头学噶嘛。 系啊。 但系如果我将佢升级做 F16V 咧， 最大黄金问题系咩啊？ 系。 最问题就系啲阵风碌棍就喺中打中喺中间噶嘛。 哦。 F16 喺侧边噶嘛，喺右手啊嘛，咁啊揸好远，调翻转头啊，系。 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听讲咧就 F16V 嘅方案咧，理论上合理啲， 同埋平啲啊嘛。 会平啲啊，但系个雷达劲、 啊，紧住 F35、 啊。差唔多噶，同嗰、那个系啊，同 Gray 噶，咁所以你谂下，如果雷达可以睇到咁远， 系啊， 同埋 F16，你装翻啲 AIM 嗰啲全部熟噶嘛， 系啊，武器晒噶。 当然，其实理论上咧，阵风用嗰啲武器咧，同美国好接近嘅， 系差唔多。 系啊，啲欧洲嗰啲流星嗰啲飞弹咧，其实大家都有 share 嘅， 系。 所以咧就听落去 F16V 吸引啲啦，系嘛， 系。 好，我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